请关注2018年北京电台广告资源推介会。 火力调频 FM98.2，我的青春区间从不用时间来判断，你总感叹时光易逝， 我却永远是热血青年。 热血青年，在青春里我们好听而且好看，全屏可视化系统，别让你的眼界仅仅只超越了昨天。这里是你的活力调频 FM98.2，青春就是甩掉标签，甩掉标签。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大家好，我是金宇泽，我是一名来自宇宙的超级无敌外星吃货，我在这里将为你们持续播报来自宇宙中心五道口的美食君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声音，我们推荐的美食，请为我们点赞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吴艳艳，是着有个狮子座风格的大大咧咧女孩，是个热爱美食、狂吃无下限的大妹子，爱音乐、爱美食，来吧，上车，带你狂飙各种车。今天呢，我们将探秘北宇食堂、青眼楼，发现我们身边的超级美食， 而且我们还会在节目中比较南北饮食差异，标注口味以及适合的人群，让大家感受到我们满满的爱，也让各位小吃货们找到适合自己的美食。 现在呢，我们已经到了青眼楼了，今天准备给大家带来的是睡醒后的第一餐，第一餐也是一天当中最重要的一餐。 说到早餐，当然离不开豆浆油条了。对了，你知道二楼的豆浆油条真的超级棒。 豆浆油条作为传统美食，在我们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呢。 是的，可是自从生物老师说里边含有铅汞之后，我就放弃了它。但是真的看到食堂里边有了之后，我就再也管不住自己的嘴了。 哈，放弃吧，少年。这两种食物搭在一起是如此的和谐。一杯豆浆搭配一根油条，你可以喝一小口豆浆，再咬上一小口油条，豆浆的余味被油条的香酥追随，让豆浆的甜放下了骄傲，油条的腻又被中和。或者你也可以用油条蘸着豆浆吃，当油条碰进豆浆之后，会马上变得温柔起来，金黄色的油条被乳白色的豆浆包裹，抢在豆汁滴落之前一口咬下去，顿时可以感到两种食物抱在一起在舌尖跳舞的感觉，真是一场绝妙的美食体验。 两个人之间的爱情就像是豆浆和油条一样，谁也离不开谁，也许彼此并不是最优秀的，但肯定是匹配度最高且最合适的。看那街边早点摊的小情侣，多半都是黏在一起，一口豆浆一口油条的品尝着，低声说着情话，女孩咯咯地笑着，男孩子安静地看着女孩，爱情在不经意间被美食发酵，真想把这一刻留在心底，可惜我们已经丢了一部叫时间的相机。 说完豆浆油条，咱们再来聊一聊另一个传统早餐吧。据知情人爆料，7:10之后基本就没有了。 哇，瞧你说的那么神秘，是什么呀？ 众多同学推荐，就是每天早上食堂2楼最右边的馄饨。 据同学们说啊，每天早上舀起玉皇的汤汁，吹了几下送入口中，咸咸的味让味蕾的触觉跳跃，喝完了那咸味久久徘徊于口中，又舀起一个馄饨，他穿着白裙飘，如同一个吹弹可破白里透红的璞玉，红色的线立刻映入眼帘，看着也是如此的美味。咬下一口，随着薄皮破裂带有微咸味的馅伴着佐料充满口腔，软绵绵的口感让整个身体都酥了，沉浸在馄饨的世界里，让人有了一种吃了还想吃的感觉。咸咸的味在味蕾里狂欢着，跳跃着，在喉咙深处狂舞着，直到吃完最后一口，那味道依旧徘徊。 包得馄饨味甚长，馅融春酒嚼来香，汤清润物休闲淡，眼来方知滋味长。好的馄饨外形一定就像一个护士的帽子，有棱有角，非常精神，软而不来，凝而不粘，有嚼劲，富光鲜。 每每提到馄饨，总会想起全家人坐在一起的日子，妈妈擀皮儿，爸爸剁馅儿，耳边还有那开水风滚的声音。我想馄饨吃的不仅只是唇齿留香的快感，还有那市井生活的小缩影。 今天呢，我们给小吃货们介绍了咱们青宴楼2楼的豆浆油条和馄饨， 不知道大家是否喜欢，没有吃过的同学一定要去尝尝。 在接下来的日子，我们两个会继续和大家见面，如果小吃货们有什么好的美食推荐，也可以在我们每期的微信推送下留言哦。 世界好大， 人生好长，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青春是与七个自己相遇，一个明媚，一个忧伤，一个华丽，一个冒险，一个倔强，一个柔软，一个正在成长。 青春是人生的实验课，错也错得很值得。 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 青春是天边的彩虹，转瞬即逝，却又柔美异常。 青春是清晨的微风，朦胧含蓄，却又适合徜徉。 青春是山涧的溪流，清丽柔和，却又时常飘荡。 是我们选择了青春，还是青春选择了我们？ 精彩答案尽在青春联盟，让我们飞舞趁年华。 你来人间一趟，你要看看太阳，要和你的心上人一起走在街上， 或者你愿意听我们讲讲文艺，像树像风平淡无奇，却更加接近生活的意义。8.75毫米电台，一起聆听，一次放映。大家好，我是主播宋之行。 大家好，我是主播杨梦瑶。欢迎大家收听北语广播台8.75毫米电台节目。 校园这个词语定格在青葱的岁月和和煦的阳光下，每当人们读到它，它都给人一种希望和温暖，或许还有些许青涩和迷茫，或许还有些许遗憾和忧喜，但它的主色调明丽而缤纷。 校园这个词语纯洁而干净，一世独立于纷扰和虚假之外，在这里经历的每一种情感都那样单纯，那样真切。 校园似乎最适合出现在回忆里，因而每个人都会有校园情节。 本期节目流逝于岁月的纯净校园生活，我们将带你一起解析校园文化主题作品，让我们走进校园，去触摸正在流逝的纯净校园时光。 都说腹有诗书气自华，本期围边来电环节，我们将为大家推荐几本有关青春校园的书籍。我觉得谈起校园青春书籍，可能喜欢看言情小说的女生们更有共鸣吧。我记得我当时看小说《千山暮雪》，里面对女主人公初恋萧山的描写一直让我印象深刻。她写道，她似乎很开心，哈哈大笑起来，我不知道她到底为什么那么高兴，但我永远记得那天她笑的样子，眉目舒展，容颜灿烂，在车厢银白的灯光下，她的脸庞就像是带着朦胧恍惚的光与影，这么多年一直出现在我的梦里。 确实是很有感觉的一段文字。当然了，在校园故事里，爱情和成长是其中两个永恒的话题。今天想和大家聊起的这位作家称得上是位校园文学专业户，他的文字中有细腻温润的情感世界，也有淡淡刺痛后意味深重的成长历程，他便是刘婉慧。刘婉慧，笔名八月长安，网名二雄，代表作《你好旧时光》《橘生淮南暗恋》《最好的我们》，这三部作品又被合称为振华三部曲。《橘生淮南》书写女孩洛芷长达四年的暗恋时光，《最好的我们》是关于耿耿和余淮的高中同桌生涯。今天这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主要介绍三部曲的第一部《你好旧时光》。 如果用一句最简单的话来概括这本书，应该是各色各样的人生，各色各样的成长过程。旧时光讲述了一个出生在80年代末的普通小姑娘于周周，从幼儿园至高中的成长时光。如果说其他校园文学寻找的是读者，我想这本书寻找的应当是同类。它能引起大家心中的共鸣，不同于其他故事中鲜明的主角色彩。 彼时的少年站在成长的尽头，回首过去，一路崎岖竟已遍地繁花盛开。这是一部有关岁月的童话，这里有关于回不去的小时候的伤感，也有陪你到青春最后的感动。 其实相对于校园文学小说来讲，我觉得大家接触更多的可能还是电影。 是的，但是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很多人吐槽说，现在的青春校园电影千篇一律，都是恋爱、堕胎到分手的套路。但是其实对于部分学生来说，他们的青春可能并不是这样的。所以真正拍得好的校园电影并不多。 的确，所以本期胶卷来电环节，我们为大家介绍的这部电影绝对挣脱了俗套的情节，是堪称经典的良心之作。 我们要推荐的是泰国电影《初恋这件小事》。无数的人都会说，校园里的初恋是最美好的，因为恋爱的两人毫无顾忌，简单而纯粹。所以2010年的泰国电影《初恋这件小事》绝对能够引起观众的共鸣，观看的时候真的满满都是初恋的味道。 电影女主人公小水为了心仪的学长阿亮而做尽了傻事，而也正是这份喜欢让小水努力改变自己，从名不见经传的平凡女孩，直到两年后成为男生心目中的校花级女生。但是小水依旧把这份情愫埋藏在心里，毕业时小水向阿亮表白，却被告知他已心有所属。但事实上，其实阿亮是为了不伤害他的挚友及爱慕小水的阿拓忍痛这么说的。9年之后两人再次相遇，心中那一直为对方空缺着的位置终于迎来了彼此。 这部校园电影之所以能够得到一致好评，就在于其动机和事件的简单纯粹，都是原始的情感驱动。 校园里发生的许多事情似乎都是这样一往无前，一心奔着那个深埋已久的向往而去。 除此之外，影片把暗恋时的羞涩与单纯，表白时的单纯与真挚，恰如其分地表现了出来。没有什么杀马特的桥段，一切仿佛就是我们曾经的校园生活，因此更加引起我们的共鸣与回忆。 提起校园歌曲，我们脑海里常常会闪过校园民谣四个字。虽然校园民谣红极一时的年代已经过去，虽然曾经抱着吉他弹唱的意气风发的少男少女们如今已经或而立或不惑，但那些经典而纯真的旋律依托着发展的时代与怀念着的人们，将陪一直传唱下去。 校园民谣受前苏联音乐的影响，在创作歌曲上往往是有着别致旋律的四六节拍，这种简单的节拍却正如那个不加修饰的年代，操场、运动服、篮球落地声、口哨声、灿烂交织的嬉笑、阳光下闪闪发光的矿泉水瓶。后座的你轻轻地蒙上他的双眼，以为看不到前方，这条路就能无限延长。 第一首推荐的是老狼与叶蓓演唱的《青春无悔》。最熟悉你我的街，已是人去夕阳斜，人和人互相在街边道再见。你说你青春无悔，包括对我的爱恋，你说岁月会改变相许终生的誓言，你说亲爱的道声再见，转过年轻的脸，含笑的带泪的不变的眼。 不曾放的眼，当岁月 高晓松在介绍这首歌时说，歌词写于1991年初，流浪了一圈回到北京，找到那把吉他时他只剩下三根弦了，所以写了这样一首九拍的歌。多年后录这首歌时，老狼在棚里哭了，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想起和女友在一起在八中校园门口树上刻下的字，他在黑着灯的棚里，我在控制室里，通过麦克风谈起那些事，谈起他们，他们就像是从我们指尖上划过的那些叫做岁月的东西一样，偶尔还会涌上心头。多年后，少年的肩膀变得宽阔，稚嫩的脸庞像被流水拂过，长得愈发成熟。时光啊，但愿他对少年温柔，但愿他们一直像初见时那样，一直如歌里那样灿烂明亮吧。 我们的事都说是青春， 第二首推荐是由小柯演唱的《冬季校园》。我离开的时候也像现在一般，落叶萧瑟也像现在，有漂亮的女生，白发的先生，几个爱情诗人，几个流浪歌手。记得校门口的酒馆里也经常有人大声哭泣，黑漆漆的树林里有人叹息， 也没有风。 高晓松1990年流浪至厦门，住在厦门大学一楼梯拐角里，傍晚醉酒与一画画友人在校园闲荡，途中写成此歌。歌词简单明了，旋律里夹杂着萧瑟与怀念的味道，适合在天蒙蒙亮的时候裹着外套在北京的冬日里前行，风一吹就让耳朵紧紧抱住这首歌，是很用力 能给冬天带来温暖的那种。 宿舍里的录音机天天放着爱你爱你，可是每到假期你们都匆忙离去。这冬季的校园也像往日一般暗香宁静，也像往日看一声白发的先生。 无论是书荫下的成绩单，还是黑板上的斜阳，这些一个个瞬间都被刷上了金色的油漆，变成我们学生时代的美好记忆。 明天会是怎么样呢？明天应该就那样吧。晚修的铃已经打响最后一遍，校门外是最漫长的夏天。 北语的冬天就要来了，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冬季校园》这首歌吧，在歌声里结束这期节目。 宿舍里的录音机也天天放着爱你爱你，可是每到假期你们都匆忙离去。我亲爱的兄弟们，陪我逛逛这冬季的校园，给我讲讲漂亮的女生白发的先生。 这里是8.75毫米电台，一起倾听，一次放映。我是主播宋之行， 我是主播杨梦瑶，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漫无止境，我是主播十九。经过两个月的暑假生活，终于来开学季啦！在这里，十九先代表广大老腊肉们欢迎新绿宝宝们来到北陵这个大家庭，希望你们能在这里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那么首先让我们先进入新番速递环节，让十九给大家安利一些近期即将开播的秋季新番吧。小埋第二季 TV 动画即将开播，根据日本漫画家三角头创作的人气漫画《干物妹小埋》改编的第二季 TV 动画，此前已确定将于金秋开播。就在9月11日，官方公开声明，第二季的首播日期为2017年10月8日，同时公布的还有主题曲详情。根据官方公开的情报 ，TV 动画《干物妹小埋》第二季的 OP 主题曲由女主角土间埋的声优田中爱美演唱。取名为两面性表里两面的人生， ED 主题曲则由四位主要女性角色组成的组合演唱，取名为小埋体操。 OP 和 ED 的单曲将于2017年10月15日同日发售。第一季认真追番的十九对第二季 TV 动画的开播可以说是非常期待了，希望第二季能延续第一季的辉煌战绩，给观众们一个满意的答卷。金鱼之子们在沙丘上唱歌，光碟详情公开，收入新作 OVA。 由漫画家梅田阿比创作的奇幻题材少女漫画《金鱼之子们在沙丘上歌唱》所改编的 TV 动画将于2017年10月播出。9月12日，动画官方公开了该动画的光碟套装发售详情，其中将附带新绘制的漫画以及新作 OVA。 根据官方公开的情报，TV 动画《金鱼之子们在沙丘上歌唱》将发售蓝光和 DVD 光碟套装，并且分为两卷发售。第一卷将于2018年1月26日发售，第二卷将于2018年3月23日发售。特装版第一卷将涵盖梅田阿比最新绘制的漫画、特点 CD 以及小册子。好啦，新番速递之后，下面让我们进入漫评天下吧。听十九来给大家说一说最近尚未完结的一部励志体育向新番《舞动青春》吧。《舞动青春》是漫画家竹内友在月刊少年 Magazine 上连载的描写社交舞蹈的漫画作品，于2011年12月开始连载，至今多次入围当地漫画大赏，可谓是质量上乘的一部体育向佳作。早前已经众望所归的改编成了 TV 动画，动画由 Production IG 制作，于2017年7月9日开始放送。目前第一季仍在连载，即将进入尾声。虽然第一季的进度或许无望制作到正牌女主角的初登场，但是近日官方公布消息，舞动青春的第二季已确定改编，女主角将于第二季正式与观众会面，一下子将大家对这部作品的期待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这是一部成长在舞池中的青春故事，男主角富士田多多良是一个在生活中并不出众的、迷茫自己未来去向的平凡高中生。无所事事度过每一天的多多良，在某一天，他偶然遇到了一个头戴安全帽、个子高大的男人星矢。被男人不由分说强行带走的多多良，从此告别过去，开启了另一段不一般的生活。与以往众人所熟知的那些热血番、体育番的男主有些相似，多多良虽然始于平凡，却拥有一些可待发掘的非凡才能。常年锻炼出来的洞察力，使初学者多多良在接触舞蹈的过程中体现出了高于常人的学习能力。多多良虽然是一个初学者，却幸运地遇到了出类拔萃的优秀舞者仙石作为老师，更有机会和业界有名的舞者斗舞和搭档，近距离观摩高手的编舞和现场，这对他的进步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主人公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竹内老师所推崇的舞者精神，那种热情洋溢的、全力以赴的、不屈不挠的舞者灵魂。多多良最闪光的地方就在于此，那种将对手感染、将观众吸引、将评委老师打动的气场。现实生活中甘于庸碌的人们，他们最缺乏的或许就是这样的热情和执念。当一个人心怀一往无前的勇气，怀抱遥远宏大的梦想，拥有坚韧不拔的执着与努力， 那么即便你无法成为最亮眼的那个，你也会是舞池中最独一无二的那个，有资格收获掌声和喝彩，备受瞩目。而抛开舞蹈本身，这样一部注重剧情、主打青春热血的燃向动画，渲染气氛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林有树老师极具感染力的 BGM 以及临近感十足的音效。快节奏的旋律和高昂的调子使得观众不由得热血沸腾，而挑起舞动青春 BGM 大梁的这位林有树老师，他的名字或许不是那么如雷贯耳，但如果我告诉大家他参与配乐的作品，你们一定不会陌生。他曾为海贼王、 One Piece、 我的英雄学员、排球少年等多部口碑作创作音乐，擅长激昂向上、振奋人心的曲风的作品，比如该作中的 BGM。使人如临其境、感同身受的音乐，加上声优饱含情感的诠释，确实当得起燃向的标签。比起网王、黑蓝这样着重特效、善用夸张手法的作品，舞动青春更接近于维公司制作的另一部作品，脚踏实地获得了极高赞誉的体育向作品《排球少年》。朴实的写实描写、细腻的画风、表现力十足的作画，遵循现实规律的逻辑，作为一部竞技舞蹈作品，其中在专业领域的一些细节刻画备受好评，积极于专业的科普，挖掘出了常人所不了解的一些领域内的东西。而在表现力方面，虽然舞蹈表演多为静态定格的表现方式，但该动画的作画却极具动态感。在跳舞的情景中，作画着重人体在用力和紧绷之下的表现，将脖子和四肢的线条拉长，这样的表现方式使得作品即便是面对不懂舞蹈的观众们，也能传递热情，给人以舞蹈美的享受。这是动画作品优于真人电影、电视剧的一方面。说完它的优点，不得不提的是，作为注重肢体语言的番剧，舞动青春的缺点也十分的明显。十几集连续的看下来，尽管有几集会忽然爆发出高帧数和复杂的作画，但基本集中在前面几集，越往后静止画面就越来越多，偶然也会有令人眼前一亮的漂亮流畅的动作画面，但终究只能说是昙花一现。对于这么一部漫画口碑不错、期待度较高的改编作品来说，着实是比较可惜的。不过以预期24话的作品而言，质量已经相当优秀了。即便静止画较多，但也胜在作画稳定以及独具一格的充满张力的演出手法。除此之外，逃不出套路化的剧情走向，也确实是难以逾越的鸿沟。这在 ACG 产业日益生机勃勃的现当下，是一种非常普遍的文化现象。不过瑕不掩瑜，在其他方面，诸多可圈可点的闪光点使这个问题变得不那么赫然醒目。十九认为，舞动青春可以说是一部裹着竞技舞蹈外皮的脚踏实地的励志向作品，作者在精神内涵的诠释上确实优于现当下许多推崇快餐式作品的作者们。尽管不论是漫画和动画都还有一些不能尽善尽美的地方，但优势明显，缺陷可以改进或是忽略，所以还是能称得上是一部优质番剧的。好啦，今天的漫无止境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播十九，下周同一时间漫无止境与你不见不散。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你只身穿过这城市的黄昏，日光阑珊如恒久的告别， 那些撕掉未寄出的信，那些记忆里触不可及的人， 那些树叶中滑落的平整干枯的花瓣， 都寂静如最初的样子。会怀念吧，会软弱吧，会为往事落泪吧。 会后悔吗？会遗憾吗？亦或只留下无言的微笑呢？ 每一次你关上往日的门，跳入人群的海，请带上爱上路，就算迷失，也终有一个声音给你最温暖的呼唤。青 运黄昏， 青运黄昏， 在这个偌大的世界里，给你细微却珍贵的力量， 请允许我用声音为你取暖。 我是一只雁，你是南方云烟，但愿山河宽，相隔只一瞬间。亲爱的朋友们，好久不见，欢迎回家，这里是青云黄昏，我是主播九鱼。迎来了一个新的学期，我们会发现身边的很多东西也在悄悄发生一些新的变化，例如校园里的建筑，例如学校里迎来的那些新鲜的面孔，例如自己的心情。看到这些可爱的新绿们，总是会让我想起当时那个初到校园的自己，懵懵懂懂，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如果说当初对于这样新开始的恐惧的来源，除了说是陌生的环境，还有一个的呢，就是孤独。因为这种孤独是一种独在异乡的无奈，是咫尺天涯的思念，是孑然一身的不可说。大家总会安慰到说，莫愁前路无知己，可是在一个新的地方遇到知己，遇到你想要遇见的人，这样的事情是可遇不可求的。不说高山流水何人识，只说有人可以懂你的欲言又止，能够一起分享云淡风轻的喜悦，还有被生活击倒的忧伤。幸运的是，九鱼遇到了这样的人，那么你呢？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迟一步，遇上了也只能轻轻地说一句，你也在这里吗？这样一个人遇到的时候，会让你觉得只一眼便是与君初相识，犹如故人归。我试着去查了查这句话的出处，却发现作者已经无从考证了。据说是在云南的一种烟的烟盒上用了这两句诗。这首诗呢，一共有四句：与君初相识，犹如故人归；天涯明月心，朝暮最相思。 喜欢这样一种感觉，明明你我才刚刚认识，却已经如旧友一般，一见倾心的熟悉，一见如故的知心。世界上224个国家和地区，世界上的70亿人，人的一生大概会遇到2920万人，也就是说，与一个人相遇的几率是0.0487，而与之相知相识的概率更为甚少。你不会知道在哪一秒碰到你希望遇见的人，也不会知道在这一秒遇见的人是不是就是生命中那个最不可思议的存在。当见到这个人的第一面的时候，就觉得仿佛在漫长的生命空白里跋涉至今，只为遇到这样一个你。从此山高水长，只愿和你一起分享。 近，咫尺远近却无法靠近的那个人，要怎么谈心，要多么幸运才敢让你发觉你并不孤寂。但我还可以再跟你飞行，很有失去至少可以陪着你。 可能大家会觉得九鱼说的有些过于玄学了，可每每想到曾经会有人跟我说过你长得好像我认识的一个人，会莫名的对他感到亲近的时候，就觉得这些事情还是会可能发生的。还有刚到台里的时候，听到几个可爱的声音，初认识就觉得很亲切，之后我们已经可以像老朋友那样谈天说地了。当今天谈到这个的时候，我会想到一个成语，白首如新，青盖如故。有人了解这个词，也可能有人刚刚听说过。白首就是白头，白了头发，只认识的时间很长。青盖是路上偶遇，停下车子，揭开车盖交谈，只初次相逢。成语的大致意思是有些人认识了很久很久，但还是像刚认识的那样陌生，而有些人即使是刚认识就已经像老朋友那样熟悉了。在生活中确实是有很多人认识时间很长但并不熟悉，也不可以当作推心置腹的对象。我们打个照面，互道好久不见，可是然后呢？坐下交谈可能会是场面尴尬，还不如静默着玩玩手机来的舒坦。遥远地提起他的名字，就像从未认识过一样。虽然青盖如故的概率不大，但是我们想想就会觉得很美好。我们认识，我们交谈，桃花流水，对月举觞，我们信任，我们熟悉，推心置腹，相见恨晚。所以说感情的厚薄并不在于时间的长短，心灵上的契合足以让我们拥有超越时间空间的情谊。可能九鱼今天通篇乱谈的只是很狭窄的一部分，我也说不出什么大道理，只是在某一天某一个时刻，可能是凌晨的沉思，可能是听到某一首歌的时候，突然想起来看到这样的话，想来和大家分享自己的感受和心情。希望在这样一个新开始的时候，大家都能碰到你最想要遇见的人。如果现在还是觉得很孤单，不要着急，你总会等到。满怀期待且相信着，与君初相识，犹如故人归。 万一真的遇到了呢？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主播九鱼，感谢导播道尔，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这样伤感，你去过烟花散。